的这个承诺的。而过去一段时间在立法会也都周不时有议员问到，究竟你们会几时去修例呢？这样。不过值得留意呢，就是过去呢官员一直就话研究啊等等啦。咁但係呢去到2019年嘅时候呢，时任嘅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呢喺回答立法会议员嘅提问嘅时候呢，似乎呢就嗰个嘅讲法呢係有少少改变㗎啦。咁佢就话呢审慎研究，尽快向立法会呢报告结果。同之前咧，佢哋曾經即係講過咧，話及早啟動立法程序嘅説法咧，就有所不同嘅。咁而去到即係舊年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Now 新聞台嘅一個節目咧，《大明大放》咧嘅訪問入邊咧，亦都首次表明啊，話喺任期之內咧，唔會完成將防潑條例擴大至包含行政長官嘅修訂。更加話啦，就話釐清同埋學習特區政治體制裏面行政長官嘅憲制地位同身份。而去到尋日啦，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咧，佢就更加直言就係話：，依個咧就係一定會走數噶啦。咁佢就話，即係今日未做到，亦都唔會做。相信將來嘅行政長官咧，亦都係唔應該做嘅。咁啊，關偉即係數咗咧一連串一個即係特區政府態度嘅改變啦。似乎究竟特區政府係點樣去考慮幾時係決定第三同第八條係真係唔可以涵蓋埋行政長官，有啲乜嘢嘅問題咧？呢度似乎係咪即係暫時未揾到啲乜嘢嘅官方嘅解釋啊？ 嗱，我睇翻佢第三條嗰度咁樣講，即係索取同呢個接受利益嗰個第三條咧，佢就講話任何定名人員未得行政長官一般或者特別許可而索取收受利益啊嗰啲咁就屬犯罪啦。咁呢度咧就係有提到係行政長官許可之下噶嘛。係 啊。 咁如果佢自己有呢樣嘢嘅時候，咁邊個去俾呢、這個？許可佢咧，即係如果佢有份參與，咁即係如果燕窩法，如果係涉及到法例嗰個改變嘅話咧，呢度就肯定會有一個可能係一個即係再高佢一層嘅或者委員會，或者一個人士，或者係甚至可能係直接向同北京講係咪佢哋許可先至可以收得咧？咁即係呢度嗰個係同而家個法例嗰、那個直情係特首可以批咧，就可能係。要有一個好清楚的界定啦，咁變咗喺呢度裏邊係咪就係涉及到嗰個憲制嗰、那個特殊地位嗰個問題咧？我係都係猜想嘅啫，即係可能就係因為特首除咗係特區政府嘅首長之外，佢亦都係成個特區嘅首長嚟，咁變咗即係個身份係同一般嗰啲可能，如果你話用市長咁，可能即係管個城市嗰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咪因為呢度係？出現了問題，咁即同埋可能係咪喺審視呢一個過程裏邊，發覺咦係咪會影響到佢嗰個所謂憲制地位嗰樣嘢咧？其實都有啲議員都提過話，好似葉劉淑儀都提過話，咦佢個地位咧應該係直接向北京負責啊，中央負責㗎嚇。咁即係如果你喺香港已經有某一個委員會或者某一個權責的人要他向他負責，變咗就佢嗰個地位就未必是特區之首嘅。 其實咧，你頭先提到啊葉劉淑儀嗰個睇法咧，今日啊，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宏毅啦，佢同時都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啦，佢亦都有講到噶，佢就話咧，即係林鄭月娥喺2017年參選特首寫政綱嘅時候咧，可能就未有全面了解咧中央對於呢件事嘅取態，咁啊而家咧佢更加能夠掌握到咧中央政府對於特首呢一個職位憲制地位嘅睇法，所以咧先至改變立場咧，表明任內係唔會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嗱，呢個就係陳宏毅嘅説法啦。咁究竟即係呢個係咪代表咗中央對於特首嘅憲制地位有一啲嘅睇法，又或者係傳遞咗一啲嘅信息俾相關嘅特首啊，或者係相關嘅官員啦？咁我哋唔知啦。咁但係似乎究竟講緊憲制地位係唔係就係牽涉到因為特首係應該要直接向中央負責？如果你係委任任何一啲人士， 士是说批准他接受利益，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个即是不恰当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即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啦。不过呢，其实如果我睇返呢当时李国能法官呢写过他的报告。我想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会记得为什么会李国能法官呢写了一份报告的，就是因为前任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呢收受利益的事件嘛。 2012年。 是啦，没错。所以他当时呢就委任了李国能啦，同埋好几位的即是都是香港的知名的人士，重要的学者啦，就做了一个委员会的。咁喺嗰份报告入面呢，其实就即是喺有讲到一句嘅喎，佢就话呢就係独立检讨委员会呢係完全认同行政长官一职嘅独特憲制地位，亦都話行政長官咧係香港特區同埋特區政府嘅首長，對中央人民政府同香港特區負責。然而，獨立檢討委員會認為咧，政治委任官員同公務員都需要受到法定制度所規管，並無理據將行政長官豁免在該法定制度之外。而事實上咧，行政長官應被視為公僕之首，公眾期望公職人員特別係行政長官嚴守最高嘅操守準則。咁跟住咧，佢亦都有個建議嘅，就係話咧要立法規定咧。行政長官未得一個法定的獨立委員會給予一般或者特別許可，而索取或者接受任何利益呢就屬於刑事罪行。而這個獨立委員會是應該由哪些人 去委任呢？他就說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立法會主席共同委任三名成員組成，但是那三名成員呢是要有一個崇高的社會地位，特區的永久居民，而且呢也都是不可以呢是任任何佢有一个即系政治身份嘅人员嘅，譬如佢唔可以系在任嘅政治委任官员啦，唔可以公务员啦，唔可以法官啦，唔可以行会成员啦，立法会议员啦，区议员啦，都唔可以咧成为一个独立委员会嘅成员，有个咁嘅资格嘅。似乎咧，如果我哋睇翻李国能当年嘅报告咧，佢系都应该有考虑到呢个即系宪制地位嘅问题。 嗱，但系我嘅睇法咧就系、是，就算你香港有个委员会，或者好似李国能之前以呢、這个首席法官嘅身份进行呢一个咁嘅研究都好啦，始终都系香港嘅人去睇呢件事，就唔系北京嗰个层次去睇， 系 即系其实而家基本法好多时都有唔同嘅演绎，点解咧？就系、是。個個都揣測翻，咦？當時佢定呢個基本法嘅時候點樣諗咧？雖然基本法都經過好多諮詢啊，咁即係同樣佢定呢個行政長官佢個職責嘅時候咧，佢可能喺北京嗰個諗法同我哋喺香港一向做開殖民地官員嗰啲心態諗嘢咧，可能未必係盡係一樣咁。我諗呢度都係有個差異嘅，即係等於最近或者甚至喺同一個答問會裏邊咧，阿林鄭自己都有提到啊。當年梁振英嗰個做特首年代咧，成日同佢提到即係外部勢力嗰個問題，佢嗰陣時唔感覺到有一種認同感嘅。但係今時今日佢自己做特首啦，佢感覺呢個所謂外來勢力嗰個威脅咧係有喺度，而且係好犀利啊！甚至乎咧，香港成為兩個國家啊兩個大國嘅即係一個角力嘅對象嚟嘅啊，令到香港會。即係出現2019年嗰、那個嗰啲社會事件啊咁樣，即係呢啲係佢自己做咗呢個位之後咧，就感覺到咁，即係同樣咧，當年佢自己做政務司司長嘅時候係感受唔到啊梁振英同佢提嗰啲嘢，咁即係同樣佢即係自己喺競選嘅時候係冇考慮到原來嗰個憲制地位係有個特殊性喺度啊，咁到今時今日佢一路要想要做嘢嘅時候，發現咦原來同中央的想法是有差距，或者有些地方不是一样，好像我们香港一向做开政府官员或者做开那些政务官的想法是不一样。 不过呢是不是代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处理呢？即是 中央又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協助呢？因為我看回之前也都有一些報章社評說特區政府應該在這個事宜上面尋求中央協助的。大家怎樣看呢？始終特首如果他是接受利益的時候是不需要向任何人去獲得批准的，這個是否一個理想的狀態呢？電話號碼187231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傾傾。電話旁邊呢請來一位嘉賓，就是廉政公署的總調查廉政公署曾经担任过廉政公署的总调查主任，亦都咧而家系一位大律师的查石我。查石我你好， 你好你好。 系嗱，我想问一问啦，即系究竟咧而家对于防规条例第三同埋第八条咧，就话有一个宪制嘅问题啊，唔能够涵盖到行政长官啊。咁但系实际上，由呢、這个廉政嘅角度嚟睇，系咪一个冇办法解决到嘅问题咧？呢、這个系？ 我绝对唔认同啦，即系我觉得成件事咧就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唔系做唔到，不过唔去做咁解嘅啫。同埋我都提咗个问题咧，直政府都冇回应嘅，就系点解喺第四条其实系涵盖到特首嘅， 嗯， 就冇宪制问题，但系第三条又有咧，咁，即系希望有识之士啊，包括特首咧，都同香港人解释一下，等我哋明白到。到底即係個難處喺邊度啊？ 嗯， 係嘛？因為而家嚟講，特首都唔可以因為職權，因為佢職務關係咧，係去收受任何利益嘅。 係， 否則嘅話咧，佢都觸犯啦《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 嗯， 而第四條咧，嗰個刑罰咧係比第三條重好多噶。 嗯。 啊，点解第四条就冇呢个宪制问题咧？第三条会有咧？ 嗱，但系啊，查实我话呢度会唔会就系牵涉到咧第三条咧？佢个写法就系嘛，未获特首许可，即系话咧。如果你是受了許可，你去接受嗰個嘅利益咧，你就唔會觸犯到條防規條例啦。但係咧，第四條嗰、那個，但係第四條嗰個寫法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冇一個即係合法權限或者合理辯解，而你攞任何利益咧，咁都會係觸犯條例嘅。個分別就係在於你而家係要佢揾人去批准佢啊嘛。咁呢個係咪一個比較難解決嘅問題？即係特首應該揾邊個去批准咧？ 而家係咪中央咧係准許特首隨意收利益咧？即係而家如果咁樣講法，即係好似咧。第四条呢就有規管啦，咁，但係第三条攞批准喎，咁我唔使攞啦，就任你点收都得啦，总言之，证明唔到同工作有关系咪得囉咁样。咁其实呢个唔係第三条嗰个立法原意嚟㗎嘛，第三条嘅立法原意好简单，就係呢希望公务员呢唔好随便收受利益，因为所有嘅贪污呢都係由小小地开始㗎，例如我送个礼物俾特首，佢可唔可以收呢？虽然我同佢冇即无常嘅关系，但係你一收下收下呢就会踩咗落个氹㗎啦，所以点解我哋防止賄賂条例有第三条呢个条文呢，就係帮助公务员呢係经常提高警惕，不能随意收受一啲嘅利益，就算同工作冇关都唔可以收利益。咁你话宪制嗰度呢，即係我就唔係好理解啦，即係以我即係比較即係簡單啲嘅諗法，就係你嗰個好似李國能大法官所建議咁，有個委員會由立法會主席、由行政會議主席加埋一位大法官，成立個委員會由中央去呢個審批批，即係嚟到去endorse 佢嘅， 委任 咁咪 OK 咯，係咪啊？即係而家係佢代表中央嚟到係睇住特首有冇。是随意咁样收受利益，咁有冇解决到个建制问题呢？ 是 讲我觉得应该冇问题㗎喎，即係等于你而家啲局长啊啲高官呢都係要报请中央去嚟到去核准㗎嘛。咁，如果呢个委员会由中央提到去中央嗰个水平，你问我呢，我唔相信中央呢係会鼓励香港呢係贪污。是倒即是成行，或者香港的廉潔那个建设呢是倒退的。咁如果你话特首唔受第三条管制的话呢，是好明显呢是一个倒退嚟的。咁我唔相信中央会乐意见到呢个咁嘅情形啦。 所以查生你个建议就好似仿效李国能当年提出那个即是用一个委员会的形式嚟等行政长官受到监管咁。 是啊，即是三 啊，当然我哋大家都同意香港系行政主导啊， 系， 但系行政主导并不等于咧负责行政嘅人咧系高于法律噶嘛， 嗯 嗯， 系咪先？咁如果我哋有个委员会系由立法会嘅主席、由行政会议嘅主席或者叫召集人也好啦，再加埋一位退休嘅大法官，而呢个委员会系由中央委派嘅，咁有冇宪制问题啊？请阿林郑特首即系解释下俾我哋听啦。 嗯， 点解唔得啊？呢个咁嘅制度， 但系根据现行嗰、那个情况咧，应该行政长官系高于正话你讲嗰啲官职嘅或者系公职嘅人员噶。 如果中央委派佢，咁佢高唔高过特首啊？ 所以系咪就系呢度出现咗个宪制嘅问题喺度咧？就系 呢个咪中央授权咪得咯？如果要做嘅话，唔系做唔到噶。 嗯， 中央授权一个委员会，佢唔系话要干涉你特首做乜嘢，而系。是去確保特首不可以隨便收受利益。 嗯，明白。 咁有咩問題啊？ 好，喂，多谢晒你，查实我倾到呢一度啊。查实我呢系曾经担任过廉政公署嘅总调查主任啦，亦都系一位大律师嚟嘅。嗱，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点睇呢个问题呢？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咁不过呢，其实亦都留意到啦，啊，特首咧之前曾经都讲过嘅，就算咧系唔修订第三同埋第八条咧，亦都唔系代表咧特首系冇网管嘅，因为就话咧中央睇到唔妥当咧，即系都唔会唔去處理嘅嚇，嗱，不如我哋五點半新聞翻嚟再傾呢一個議題啊，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五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在北京，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示，香港必須嚴格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一方面要堅決將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管治架構之外，另一方面要確保選出管治能力強、堅定的愛國者。夏寶龍在京港澳三地網上連線有關香港國安法實施一週年的研討會上說，要確保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順利舉行，確保政權掌握在愛國愛港人士手中，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管治架構變成管治者。他形容這是一條鐵的底線，同樣適用於澳門。香港要嚴格把好提名關和資格審查關，並做到全流程監督審查，堵住任何可能出現的漏洞。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屬輸入病例，患者是一名40歲女子，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前日由亞聯酋抵港，初步確診個案就少於5宗。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一宗懷疑復陽的外地個案，涉及一名32歲男病人，他是船員，今個月13日由印度坐飛機抵港，在機場臨時採樣樣本採集中心抽取樣本進行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並無病徵。他抵港後一直逗留在一艘貨船上，第二日採集的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並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當局初步調查資料顯示，他今年5月曾經在印度確診，昨日入院之後的抗體檢測呈陽性反應。為審慎起見，所有在貨船上的相關船員亦會在船上進行21日的隔離檢疫。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根據各政策局和部門對疫苗假期申請情況的初步掌握，超過一半公務員已經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聶德權在社交專業表示，今日疫苗接種外展隊到機電工程署總部，他和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在署長彭耀雄陪同之下，了解大約210名同事和承辦商員工的接種情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呼吁中国以开放态度在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上增加透明度，并配合调查。又指出，由于缺乏疫情初期在中国传播的原始数据，令调查源头的工作受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联合专家组在中国考察期间，中方逐一展示特别需要关注的原始资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週年研討會後，引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說港區國安法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並且反駁西方國家的批評。 夏寶龍主任都是很擲地有聲地反駁了在去年當國安法頒布實施的時候，有很多的西方的政客和媒體就唱衰香港國安法，亦都話預見咧就會香港會再不能夠成為金融中心啊，或者出現好多好多嘅問題。夏主任咪用咗好多香港嘅數字咧嚟到去反駁呢啲嘅誤導啊，同埋呢啲謬論嘅。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亦都引述夏寶龍話，特区政府在未来的三场选举要严格把关， 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通过选举去进入管治架构。日后的治港港人有相当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达到德才兼备，不仅只是能够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且有能力去管治香港。 下午三点，警方国安处人员去到香港大学学生会综合大楼搜查。港大发言人话，警方持法庭手令进入校园调查一宗案件，大学有法律责任按法庭要求行事。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患者是一个40岁的女子，前日由亚联酋抵港。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呢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关伟喺度㗎。关伟头先我哋都喺即係答半新闻之前睇到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喺去年呢接受大明大放呢一个节目访问嘅时候呢，都有讲到修订防潰条例呢嘅第三同第八条以涵盖特首呢呢个问题喎。当时呢佢个说法呢係咁样嘅。佢就话呢喺佢任内呢呢个工作呢是不会做，是因为厘清和学习到特首的宪制地位及身份，如果特首犯下有关罪行，相信中央政府一定会处理，由中央人民政府处理特区中的最高首长是更加适合的。然后他在过几日的时候被记者问到是不是特首等于没网管，他又说不是特首不是没网管的。如果关伟真系依据翻林郑月娥呢一个说法咧，其实要去处理呢个问题嘅时候，就变咗系要由中央去到处理噶咯噃。 系啦， 咁譬如中央架构入边，国务院系咪可以行使一啲嘅权力去处理到呢个问题咧？ 其实佢个直接 boss 啦，或者即系除咗系港澳办主任之外，应该我谂系国务院个总理啦，因为佢喺个政府架构嗰个范围里边。咁其实，正话你讲得啱嘅咧，就系可能阿查生正话喺我哋新闻之前就提到话组织个委员会，个委员会咧，我觉得如果全部都系香港一啲法官啊或者官员做咧，可能未必系一定系咁啱用，可能要为一啲中央官员，即系由总理嗰边或者甚至乎港澳办嗰边咧，佢哋有啲官员有份参与嘅咧，会可能会适当啲，如果真系有呢个委员会嗰个话。 这个是不是一个考虑的方向呢？另外呢，就去年呢特首林郑月娥在接受 NOW 访问的时候呢，也都被问到的，喂，那是不是真的以后都做不到啊？那他就说呢，不能够代下任特首发言，但是昨日呢他在答问会上面那个的说法呢就已经是即都有一些修订了。他就说呢，即希望之后的特首呢都唔好做嘅吓，咁啊，大家点睇呢个问题咧？18-7-2-3-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就系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啊，谢伟俊你好， 系 ，hello， 大家好， 系你好， 喂，点睇啊？林郑月娥特首琴日嘅回应？ 走数啊，系啊，大家都当然有啲觉得佢理直气壮咁讲话走数咧，就有除咗话系个内容之外咧，那个方法都觉得有少少系比较特别啦。不过不论点都好啦，我哋观翻去，我哋唔好睇人咧，我哋睇件事啦。 系， 的而且确咧，我谂可能经一事长一智咧，有啲嘢我哋以往可能做得到嘅，或者经大家再详细谂过之后，特别同北京政府有商量之后咧，可能覺得都係思路不通都唔定咁。咁而事實上我都聽到一啲人都有啲討論咧，包括有啲熟悉 ICC 案例嘅朋友都有講過下啦。 咁現階段我相信呢個困難就會係因為香港嗰個特首嘅角色呢，係第一係中央任命啦。咁、第二呢，佢又唔屬於任何一個所謂叫做就係 principal agent 呢，即係有個主人有個代理人嘅關係咁、變咗有一啲條例的而且確呢，係如果係要用一個政府人員或者係公司人員一個身份先至係適用嘅呢，可能就唔會適合特首身上，又或者如果佢特首之上係冇一個人可以係審批佢嘅，或者係任何收受任何應該收嘅嘢，或者入任何利益嘅話咧，亦都唔似得香港其他官員可以問特首批准之後就可以收。咁變咗有關嘅條文，而家個架構咧，可能未必完全適合於特首嗰、那個職位嘅用途。咁、所以點解佢就話要嚇、可能做得啦，或者甚至以後都唔做得啦咁、 但係我想問，係咪真係冇方法可以諗咧？因为当年其实即系李国能法官佢写呢份报告嘅时候，佢系承认话系即系都要考虑一个宪制嘅问题，但系佢都提出到一啲嘅建议，同埋过去咁多年咧，特区政府冇斩钉截铁话做唔到，而个比较一个确切嘅说法嘅改变咧，系近日嘅啫。 系咯，所以我谂唔同嘅时段咧，对有啲嘅条文、有啲嘅理解会有啲唔同。譬如我都举个例子，譬如我哋曾经都谂过，譬如基本法22条可能都系对于香港嗰个中联办嘅角色系点咧？咁曾经一段时间都大家都假设咗咧，系中联办都系受限制嘅。但系到近期或者近年咧，先觉得依然唔系、中联办系代表中央政府香港机构，喺官就唔受22条所监管嘅咁。咁呢啲咁嘅唔同嘅睇法咧，都而且確咧係有隨住時間、隨住一個唔同嘅環境咧，有啲唔同嘅睇法嘅。 嗱，我謝議員，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琴日阿林鄭提到咧，佢話喺過去20几年咧翻查記錄嘅時候，發覺有一啲法例咧係不斷咁樣削弱緊行政長官嘅地位，令到行政長官唔可以喺香港主導一個以行政長官為主導嗰個憲制體制。咁你覺得佢呢個講法係邊啲法例係影響到嘅咧？ 恐怕呢個我唔能夠代佢答，因為都有啲技術性嘅嘢。如果佢真係認為有咁樣嘅話咧，我諗要大家要問佢更加清楚。以我嚟講，印象中就唔覺得係太多喺法律上係令到行政長官嗰個地位係受削弱。 但系呢一个说法咧，即系我想问啊，喺个机制上面有冇依据咧？嗱，因为你而家咧立法会佢要提出私人条例草案，就即系基本上佢都要得到批准先可以提到啦。咁即系话咧，如果嗰条私人条例草案咧系有问题嘅时候咧，就唔可以提出得嘅。嗱，此其一。咁但系第二咧，其实实际我哋睇翻过去嗰20几年啦，即系私人条例草案咧，基本上系少之又少嘅。咁即系话咧，大部分嘅法例咧都系由政府去提出去到修订。咁如果由政府去到提出去修订，佢理应就考虑埋呢个行政主导嘅呢一个宪制嘅问题噶。咁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即是他说即是过去那20几年有些法例是削弱了这个的特首的宪制地位，其实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说法呢？由个体制上面去讲。 正如我刚才所讲，他就具体来讲，他指哪一方面哪一条条例削弱了他的权力呢？这个恐怕又要他由他本人更加清楚讲出来。但恐怕就跟你刚才所讲的话，如果私人法案那个是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因為嗰個其實另一個問題嚟，關於我哋可唔可以自己提一個私人法案草案嗰個問題。咁而且講得好啱，就係話過往咧比較難可以有提出任何法案咧，既不牽涉政府嘅政策，又唔會令到政府公帑係有受影響嘅。然後亦都要等加埋特首要同意，咁變咗係比較困難的。 是謝偉俊，咁其實你覺得即係特首呢個不受防潰條例嘅第3和第8条所規管呢一樣嘢咧，究竟係下一任特首應唔應該要去到處理咧？ 我諗如果現有機制上中央政府同香港政府嘅關係咧，係如果覺得係唔恰當嘅話咧，咁我諗相信邊一位特首都可能過唔到中央嗰關，都做唔到啦。其次咧，亦都唔等於話現在咧係冇網管，因為點解咧？剛才你都提過下。其實如果是中央是國務院任命香港的特首呢，其實都可以隨時是罷免的。咁亦都可能比我哋要用防止暴力條例告嘅更加快添，或者比立法會要彈劾佢更加快添。咁而第三呢，就加埋我哋都有個普通法嘅條文呢，關於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啦，呢個係普通法嘅，都唔需要就靠返呢個條例。大家亦都見過睇過個例子，就係曾蔭權先生都試過啦。咁呢方面都係可行嘅，適當情況之下。咁亦都加埋特首亦都有一個，雖然佢而家唔使第10条唔使引用 話要去喺特首身上，但係由於咧，我哋都有個行政機制咧，就係、是、特首上任宣誓嘅時候都要向終審法院大法官咧係作出一個所謂叫做set 一個法律嘅聲明咧，係要宣誓之後講咗佢嘅所謂嘅申報嘅資產啦。咁萬一有咩事幹嗰陣時候，都可以核對翻究竟有冇申報過嘅。咁、加埋都有個機制咧，我理解到咧就特首辦都有個。任何嘅特首嘅送俾特首嘅禮物咧，都係需要係登記啦，公開係係展示出嚟啦。甚至如果係有任何價值嘅咧，佢係唔能夠收嘅，或者收都可以要俾翻個錢嘅，俾個市價出嚟先可以收嘅。咁種種呢啲行政上機制咧，都喺度保障翻咧特首係希望都保持住喺清水裏邊生存嘅特首，好似特首咁講啦，係水清裏邊。系应该系保持住水清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谢伟俊倾到呢一度啊。谢伟俊系立法会议员，嗱1872311，有位听众马生和君伟，马生你好。 诶、喂，好，我系 Raymond 马啦。 系马生。 今日讲下修例嗰啲嘢系咪啊？ 系。 产妇都，我认为咧，如果林郑如果佢有先知先觉嘅话，佢应该先定立防贪法先，即系防止。我信得过佢咧就是、君子，我信得个女人唔贪污，但系下届如果系特首系男人咧，我信唔过啦。 同性别冇关嘅喎，吓、同性别冇关嘅 喎， 唔系因为男人犯法嘅机会高啲啊嘛。 咁呢个要有数据支持先啦。 曾荫权都坐监啦，系嘛？而且咧，我怀疑佢患咗更年期忧郁妄想症。 嗱，我哋唔好去论断呢样嘢啦，即系你觉得其实佢应该要立一条嘅防贪法，你觉得？ 系先知先觉啲，早啲立死佢，咁就系咁咪防止下一届啊嘛，系嘛？防止下一届贪污啊嘛。 明白，多谢晒马先生嘅意见啊。不过咧，关伟头先谢伟俊啦就提到咧，其实用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咧都系可以处理，但系如果由曾荫权嗰个嘅个案咧，即系去到睇咧，就系冇咁直接，即系当时嘅讨论咧。都有討論到嘅，如果當時嘅防區條例係限制咗特首接受利益嘅，咁其實就會比起即係個規管，亦都係比起咧而家要用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咧去處理嗰個問題咧，就直接得多。 冇錯，其實正話查實我都提過另外有啲第四條啊，甚至乎第五條同第十條嗰度嗰個防止賄賂條例咧。都是適用於行政長官的。其實很多時候我想都要看執法那裡執法的單位看看哪樣東西適合他當時的指控是哪方面，他才用那條法例 去跟進回咯。只不過現在就是第三和第八例沒有包含行政長官咁解嘅啫， 係啦。咁當然，因為防區條例嘅第四條咧，亦都有講到就係佢要做一啲嘅行為嘅。咁但係如果第三條嘅話，就係、是、主要係佢係咪得到一個准許之下咧接受利益？咁呢個就係個差異之處啦。嗱、關於呢個問題咧，或者稍遲啲，我哋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傾啊。轉頭翻嚟想講一講咧書展嘅問題。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我是体育评论员兼作曲人石仔石金华，我想点《十项全能》这首歌为香港队打气。歌曲里面提到，机会来到不要再等，努力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机会不要等，所有奇迹都发生，仰着头挺着胸就有可能，是想全能。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关伟喺度嘅。嗱，关伟啊，今朝早咧就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啊，佢先至系出席过一个咧有关于国安法一周年嘅一个研讨会啦。咁当中咧，佢就话咧，中央对于管治者咧系提出五项嘅 工作要求嘅。其中有一点咧，就系话要加强指导、督促管理唔同嘅机构嘅工作，包括学校、大学、传媒、社交媒体等。嗱，虽然呢度咧系冇讲到啦，但系即系出版亦都系传播嘅其中一种，呢、這个会唔会都会有机会系要一个叫做加强管理同指导嘅一个范畴咧？吓， 严格嚟讲，而家香港嗰个出版事业系冇一个叫做事前嗰个审查制度嘅。咁、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任何人想出书咧，就系你揾到出版社可以帮你出版就已经得嘅，咁就系冇监管嗰个制度喺度嘅。 今次就而家咧就是、香港书展咧喺会展嗰度举行紧啦。咁其中咧，大家都会关注就系国安法生效之后咧嘅呢一个书展咧，会唔会系有一啲书咧系即系少咗啦？亦都咧会唔会有一啲书咧即系被指为咧可能会系触犯咗国安法嘅？咁而家咧就话有人咧就投诉话有两间出版社嘅一啲嘅书籍咧就话怀疑佢系违反咧国安法嘅。咁而有书商亦都话咧，即系收到贸发嗰个通知咧，就提醒书商咧系要确保咧书籍需要合法。咁、个情况究竟系点咧？我哋请嚟咧其中一位嘅参展商啊，系有种文化嘅负责人啊 ，Daniel Wong。Daniel Wong 你好， 系 Hello， 系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哋系咪收到贸发局嘅通知，话你哋有书籍被人投诉啊？ 系冇错， 吓几多本啊？ 晏昼嘅事 系啊，几多本、啊？ 两本 系。咁其实嗰两本书系关于啲乜嘢嘅？ 系关于一啲社会运动嘅书。 系出版咧都系近年嘅书啊，定系已经系几年前嘅书嘅咧？ 都唔系新嘅书咯。 唔系新嘅书，即系边年出版啊？ 因为我唔系太想，即系我未问到作者嘅 approval 啦，咁我唔系太想去讲得太明白。 嗯，即系你唔想提佢名啊？ 系啦系啦， 明白。咁但系你哋会点样即系处理咧？即系收到呢个贸发局嘅通知之后，你哋其实做咗啲咩嘢咧？ 咁我哋就知道呢件事啦。同埋我哋都了解清楚，即系都睇得好清楚封信讲乜嘅。咁主要都系话有佢哋收到啲投诉啦。咁我理解嘅话，可能系一啲某啲市民，净系唔知边啲人啦投诉。向 TDC 投訴我哋嘅書啦，咁但係就佢哋話叫我哋咧都即係佢會備案，同埋叫我哋咧唔好犯法咁樣啦。咁收到呢個嘅 message， 我哋就個判斷就係覺得暫時我哋未收到一啲官方或者政府方面嘅一啲嘅行動啦，或者一啲 warning 啦。所以我會睇。成係即可能有一啲小市民或者某啲人咧，即係唔中意，即覺得我哋本書有問題嘅，咁啊佢哋提出咗一個投訴。所以喺即係喺政府或者有關嘅部門有進一步嘅行動之前咧，我哋應該就唔會有啲咩可以做到住咯。 但係黃生，你哋有冇重新檢視過，即係檢視過俾人投訴嗰啲書嗰個內容啊？ 你话即系收信之后， 系啊系啊， 冇，因为其实我哋出书，即系头先我都听到你哋讲，即系话其实我哋出，即系香港出书好自由嘅，咁呢个事实嚟嘅。但系我哋出版社本身即系出一本书咧，都即系尽量去做到专业啦， 系。 咁所以系由零开始嘅时候咧，由编辑去同作者倾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嘅考虑啦。即会唔会本书嘅内容系有问题咧？譬如话佢讲啲系假嘅，或者佢讲啲嘢系太过煽情，或者即系太过夸张嘅，咁呢啲我哋都会睇嘅。咁所以无论系一啲社会运动嘅书啦，或者甚至乎好简单食谱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嘅普通消闲嘅书啦，咁其实我哋都系会经过呢个过程嘅。咁所以即系社会运动嘅书一样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在一开始都觉得我们透过专业的过程呢去出了一些书之后呢就相信是没问题啦即是在我们的专业的判断之下。所以现在有人投诉我们都即未有时间去再看一次的。 哦、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书之前出的标准和今时今日有了国安法之后嗰、那個標準可能唔一樣，有冇考慮呢啲咁嘅點？呢啲咁嘅問題咧？ 當然國安法出咗之後，我哋都會睇啦。但其實因為國安法嗰即係嗰個法律個條款唔係有好多 details 咯。 嗯。 咁我哋其實唔係好即係唔好知道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唔犯到呢條法例啦。其實就都好希望政府或者有關嘅部門咧，能夠可以對我哋講得更加清楚。點樣為之犯港法啦，而唔係一種即係比較闊嘅一種嘅概念啦。 明白。 即係正如即係話，尤其是如果而家有啲人可能因為 display 一句字眼啦，即幾個字啦，或者連一張貼紙都有機會被人告嘅。 嗯。 咁呢個係一個好細好去到 detail 嘅嘢嚟嘅喎。 係。 即係人係每人係成日都講嘢㗎嘛。咁其實我哋即係如果你咁 detail 都要話都要捉嘅話，咁你真係要講清楚喎。 嗯。 咁但係又事實上而家咧，即係廣法嘅即係仲未有第一單嘅判決喎，都仲係喺庭上邊。咁其實佢哋會唔會太即係會唔會太過少少不近人情咧？ 嗯，好。即係話佢。明白，好，黄生，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过咗电话机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咧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江南布衣。五大跌幅股份：万里印刷、丽新国际股权、盛诺集团、无缝绿色、元力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8，日元110.2，瑞士法郎0.92，加元1.259，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兑美元是0.74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0。港金报16,890元，比上日收市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2.49美元，卖出价1823美元。港汇指数101.6，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北角的渣华道近琴行街慢线，因为有意外，现在大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大强街，就是渣华道近琴行街慢线有意外，渣华道的车龙排到近大强街。另外现在东区走廊东行下去糖水道的支路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就去到近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情况，现在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的龙尾就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嘅龙尾就在翠屏南村。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6:42啦。嗱，关伟啊，其实喺六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亦都有略略提过嘅，就系、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今日咧就喺一个咧由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回望与回顾与展望嘅研讨会上面啦，发表讲话啦。咁当中咧，亦都系对于管治者咧提出五项嘅工作要求嘅。咁嗰五项，头先我哋就主要提了一項，就是說要按照國安法的第九條加強指導督促管理不同機構的工作，包括學校、大學、傳媒、社交媒體等。而我們剛才的討論就講到是、就是、由最近的書展講到出版業的問題的。其他那幾項要求是什麼呢？就是包括了說完善有關國安法制，包括積極籌備23條立法完善其他的現有法律。舉例就是個人私隱修例也是其中一個。第二就是要做好涉嫌干犯國安法人士案件的檢控執法工作。而第三個就剛才講了，就是關於指導督促管理不同機構的工作。第四就是要按照國安法的第十條推動全社會認識國安法的教育工作。而第五條就是辦好未來三場選舉。咁不過，其實除咗呢五項嘅工作要求之外咧，其實仲有啲乜嘢要求喺個會上面提出咗咧？不如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講啊！電話旁邊咧就係請嚟基本法委員會嘅副主任譚慧珠嘅，譚慧珠你好。 Hey, 你好。 刚才我们就引述了那五项的工作要求，实际上在那个的会议上面，夏宝龙是最主要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想传达的信息呢，就是第一呢，就是中央坚决这样在香港呢是贯彻实行呢是一国两制啦，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和主权是很重要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是、香港嘅繁榮穩定亦都好緊要。咁因此咧，係需要有國安法，一啲健全香港嘅法律，同埋咧係國安嘅執行機制咧嚟到運作。咁佢哋認為咧，係國安法喺過往嘅一年咧，係有顯著嘅成效，係香港政府咧係有盡力執行國安法啦。咁第二點佢提嘅咧，就係即係中國而家咧係由富起来到强起来啦，咁其中咧就一定咧系带住香港同埋澳门咧，就一齐去发展啦。咁情况之下咧，就系香港嘅安定繁荣啊，我哋金融经济嘅发展啊，同埋咧系我哋有好嘅人管治香港啊，咁都系重要啦。咁就另外咧，佢就提咗咧，就香港係大有可為嘅，就國安法咧係為我哋保駕護航，同埋咧係愛國者治港，就係、是、可以令到咧係真係實現到咧係嚴格落實一國兩制，同埋推動香港發展，同埋解決香港嘅民生問題。咁佢對即係香港嘅愛國者治港嘅要求咧，就不是說愛國那麼簡單的、要德才兼備、要有管治的才能、要善於在治港的實踐裏面呢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善於破解香港面臨的各種問題和矛盾、有科學的研究和決策、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亦也都是很重要的，是為民眾辦事、取信於民，就是用政績來做爭取香港人的支持，爭取民心，然後呢又要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做一個有感召力的愛國者。除了你說的五點，即其中一部分你在五點都是有的，我詳細一點補充一下少少資料。 咁啊，阿朱姐，请问你另外有两项嘅政治要求系边方面嚟嘅？ 两项嘅政治要求， 你頭先所提出嚟嘅咧，就係、是、第一，要能夠咧係推動社會係嘛？ 哦， 推動實社會嘅進步。 嗯。 同埋咧係要，其實你嗰五點同我寫低嗰啲咧係唔同嘅喎。 哦， 係，因為我頭先講嗰五點咧， 我講嘅內容咧，你嗰五點嗰度有。但是咧，那個分段咧就唔係咁樣分法。 明白。 係、如果我頭先聽你咁講，即係因為頭先嗰五點咧，我就係、是引述自特首咧，係引述阿夏寶龍講嘅，係啦，咁就話個主要嘅工作要求。但係我估你頭先所講嘅其他嗰幾點咧，係咪就係嗰個政治要求啊？你頭先講嗰啲。 你的意思即是爱国者治港的要求 是啊，那些是不是就是政治要求、 我已经将那些 detail 是讲了、那那里可能不止两点、所以你问两点呢，我暂时都未可以对焦。 明白。 明白。你剛才就提到啦，即係特别就是爱国者治港啦，要德才兼备啦，同埋呢是要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感召爱国者，有这些这样的、要求的。其实即这一点呢、夏寶龍他去讲的时候呢、如果按照你自己、过往即听回中央的要求，这个是今次特别去提出来，就是说要是即、团结到方方面面，但是今次特别去提出的呢，这个是不是针对着香港现在现有的状态呢而特别提出说要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呢？ 他今天讲的说话都是针对香港现有的状态的。至于说对于爱国者治港做这么详细的描述呢，咁大家都可能即係察覺到同有關建設、改善完善香港嘅選舉制度嗰、那個決定當天咧係有啲分別嘅。咁、當天咧佢主要咧就講愛國者嘅定義係乜嘢啦，咁用翻阿鄧公嘅定義啦。咁、就係尊重你自己嘅民族全心全意咁樣支持。中國對香港是恢復行使主權和不做任何損害香港利益的事啦。他亦都話咗咧，係不需要咧係清一色，即係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咧，其實很簡單的，你總之咧係同反中亂港的人割席咧，你就可以係一個愛國者咁樣去參與香港的選舉啦。上一次是这样讲的，这一次的讲法呢、并没有将以前的讲法否定了，因为他这次是没有将爱国者呢是收紧任何的定义，仍然呢都是刚才讲的邓公讲的三点，所以爱国者呢就包括你包括我，现在为什么他提出说这些人应该有能力有感召力，要知道人民的需要，同埋善于解决人民的问题，又要了解一国两制嗰个视野系乜嘢，又有策略性嘅眼光咧，同埋有能力咧就系、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咧。咁我相信咧就系、是、再深化解释，即系希望香港治港嘅人，除了愛國之外還需要有什麼其他的質素。我覺得這個是 很自然的，因為就算夏寶龍先生不提，你和我都可能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不是只要一個人說我是愛國者就可以治港，他也都未必被選中，也都未必是被委任，還要看個人本身是否德才兼備，是否有其他的條件令到他理職的時候真真正正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還有呢就是、貼地，他今次講就特別講多了是要貼地的，我們要了解市民怎樣想法、他也提了就要跟劏房告別的、解決呢房屋和是長者的問題，因此呢、我們希望、選出來的人或者委任的人呢都是要切实以他的政绩来到争取到香港人的民心。 咁換句説話嚟講，其實呢啲説話係對緊未來三個選舉嗰啲有機會參與選舉啲人講嘅咯，可以講係。 我諗應該係有呢啲標準嘅，就唔係因為夏寶龍主任講，即係如果我哋係投票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考慮，根本一路都有考慮呢啲因素，所以就可能係投比甲，唔投比乙，係嘛？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啲嘅要求，我覺得係合理嘅。 係啊，嗱，亦都咧，有耀會者就話啦，佢有提到咧，有容乃大咧呢一個嘅詞語啊。嗱，咁如果結合翻咧，你頭先所講咧，就係要團結方方面面嘅力量啦。係 啊， 即係呢一個説法咧，會唔會係可以係解讀成咧第二時對於邊啲人可以入閘去參與選舉咧，嗰個尺度會唔會係可以寬鬆一啲，甚至係一啲叫做即係民主派嘅人士咧都可以入閘去到參加，即係譬如舉個例，民主黨嘅某啲人士係咪可以入到閘咧？嚇，如果按呢個解讀， 我嘅解讀咧就係佢而家講嘅嘢咧係講治港嘅人才。就不是说我们那个资格审查委员会把关那个尺度。资格审查委员会呢最重要就是在国安方面的问题效忠和宣誓方面的问题呢是否有些人有疑问。这样呢就资格审查委员会呢是不会审查呢你办事的能力的。也都不会呢是跟你见面听啊你对即係香港嘅策略性嘅發展係點樣噶？咁因此咧係兩件事嚟嘅。 明 白。咁善於團結各方面嘅力量咧，就係每一個去參政嘅人咧，都希望有呢種嘅質素。有啲人咧，你係盡力團結係團結唔到嘅，因為佢哋有自己嘅信念未必因為你能夠圈啊，或者你係。友善啊，咁佢可以改过嚟。但系你可以做得到嘅，你哋应该去团结。 明白。 系另外啦，不如倾翻咧，头先提到咧嗰个五点嘅工作要求嗰度啦，其中有一个咧就系话要积极咧去筹备23条立法，完善其他现有法律啦。我想问咧，即系佢讲呢句说话之后咧，其实有冇一个即系嘅时间表咧系俾咗出嚟嘅咧？即系譬如因为现届嘅特首咧嘅任期就都唔系剩翻好多啦，咁出年就要选举啦。咁系咪即系意味？下届的特首一定要在任内地就很快去处理到23条立法的问题，又或者这个会不会也都是余下特首的一个任务呢？ 他没有定一个日期，我们看回就是国安法第7条呢，就是要求是尽早为23条立法完善有关的法律，这样呢当那个健全香港的这个维护国安的体制那個決定出嚟嘅時候咧，亦都係個要求咧，就話盡早。咁所以咧，如果個講個 timeline 咧，就幾時要咧，就盡早。剩翻嗰6个月，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咁你大家都明白，即係有3场嘅選舉要做。咁因此咧，真係剩翻時間去好好的研究呢条法律，我哋唔想呢个法律出咗嚟又要改，系咪？真真正正好好的研究咗，然之后攞出嚟咧，我就觉得呢一届嘅政府咧系做唔到啦。咁希望下一届政府可以做得到啦。 你个感觉觉得如果将来23条立法嘅时候，会唔会沿用翻2003年嗰阵时所提出嗰个范本咧？作为一个， 我唔敢讲當然是一定會參考，因為當時很多的定義啊，同埋嗰個執行方法咧，係已經係考慮過。佢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完備的草案，只是不夠票咧喺立法會裏通過嚇。但係咧，國安法出咗嚟之後咧，咁我咧就相信香港的23条立法咧，就正如國安法出嚟的時候咧。人大常委会的讲法就是即是呢是要跟返国安法是要相配合的。咁有啲咩新的内容呢我相信呢就要将正如你所讲2003年嗰啲法例攞出嚟 再比較一下國安法，再看一下目前香港的情況，甚至看一下世界上對於譬如反恐這些法律是有什麼新的東西等等呢，是放在裡面。 同埋另外都想问就是关于他的第二点的要求呢，做好涉嫌干犯国安法人事案件的检控執法工作。当时呢即是通过了国安法呢，大家去解说的时候呢，就特区政府屡屡强调呢只是打击一小撮人啦。咁但实在呢而家已经有成几十名人士呢都是因为以国安法的即是名义呢即是涉嫌或触犯国安法呢而被政府即是執法的单位咧係即係拘捕咗嘅咁樣，咁但係跟住而家夏寶龍再講呢一番嘅説話嘅時候，係咪代表即係佢對於香港處理國安法嘅執法上面都係覺得未夠緊，要進一步去加緊呢方面嘅工作咧？ 唔係，因為國安法咧係冇逆及力嘅，唔追訴嘅。所以任何喺去年嘅六月三號以前，無論做咗乜嘢，如果而家就係會觸犯國安法嘅事咧。都不会追究的，所以呢起诉的都是由国安法已经生效以前所发生的事的，起诉的人呢本身一定要对他呢有足够的表面证据，还有律政司的标准呢就是要有合理的机会呢是将他呢是定到罪，这样就起诉的。那情况之下呢人数咧系冇一个硬性嘅规定，反而咧嗰个证据嘅标准咧就系已经有律政司嘅搜查啊，佢哋咧系已经有个标准喺度，咁啊要符合嗰个标准，所以好难话，譬如四十四人系大嘅数目啊，亦系小嘅数目，即系最紧要系对每一个人佢嗰件案咧，你系未有足够嘅证据啫。 咁但系夏寶龍特別提出呢一點，係咪真係佢覺得而家嗰個國安法嘅檢控執法工作未做得好咧？ 只能夠係話有證據，有足夠證據，該起訴嘅你就起訴啦。 即係唔係表示任何嘅不滿？你 唔係我唔相信佢話四十四個太少，要幾多幾多，唔係咁意思啊。但係該起訴嘅就起訴啦。 明白。好，谭慧珠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唔该吓。谭慧珠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啦，咁大家听咗夏寶龍嘅要求，有啲乜嘢嘅分析同睇法咧，都可以同我哋倾倾嘅。 别书籍内容会否触犯香港国安法，要视乎相关情况，不评论个别事件，而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按实际情况依法处理。一名曾經獲得普納茲獎的印度攝影記者在阿富汗出差時被殺。被殺記者西迪基是路透社在印度的首席攝影記者，遇害時被派往阿富汗工作。報道說事發時西迪基在一支車隊當中，車隊由阿富汗軍隊組成，他的任務是報道阿富汗部隊和塔利班在接壤巴基斯坦邊境地區衝突的情況。報道又說西迪基在一個邊境哨站附近和一名商戶交談時被伏擊車隊的塔利班武裝分子殺死。天氣概況，位於南海東北部的廣闊低壓區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一個低壓區為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日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下周初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和雷暴，而家嘅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渣华道近琴行街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噶啦，咁龙尾咧就去电厂街。另外在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的中线就有交通意外。重复一次，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 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这边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那段比较多车的，分居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诺桥位那段慢车，在九龙尖沙咀和佐敦一带现在相当之繁忙的，包括了弥敦道来回方向、柯士甸道、佐敦道、九龙公园径和连翔道都是比较多车。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在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龙尾就排到去美城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斜径督路至豪涌是车多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七月二十三号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同内地通关契机实证原卓立法会议员林北辰。 我哋个机场永远是一个佢哋最担心嘅缺口，外防输入系咪做到佢哋心目中想要？ 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 永远都系清零好困难嘅，希望 keep 咗个低指标啦，大家唔好讲到唔死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谭永辉。 星月茶座成为咗一对男女摊牌分手，男人忽就而去，女人攞刀仔做傻事嘅现场。老板娘嘅一杯茶一顿话，能否开解睇唔开的人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星月茶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关伟啊，其实咧，我哋之前节目啦都有大家去讨论过咧，就系区议会嘅一啲嘅议员咧辞职嘅问题啦。咁因为原因咧，就系有一啲嘅区议员咧，由于听到有一啲嘅传媒报道或者有啲嘅风声咧，就话如果喺宣誓嘅时候，佢哋系被指为咧不符合资格宣誓嘅话咧，咁就可 可能咧会追讨佢哋自从上任以嚟咧嘅薪津嘅。咁嗰度咧可能系牵涉到每个人咧成百万嘅。咁有一啲嘅议员就考虑到呢一个嘅财政负担啦，亦都有一啲嘅议员咧考虑到即系各式各样嘅因素啦。于是就过去嗰个星期我哋睇到咧有唔少人辞职嘅。今日咧政府咧佢就即系刊宪啦，就出咗一个公告嘅，就话咧而家区议会咧就总共有214个嘅民选议席咧系悬空咗嘅。咁各区咧悬空议席嘅数目咧都不一吓，有啲咧就即系譬如比较人多悬空咗嘅就系黄大仙区议会啦，有成20个嘅席位咧都系悬空咗啦。咁而观塘区议会咧亦都有19个悬空咗，沙田区议会咧都有18个咧系悬空咗嘅。咁嗱，即系呢啲就讲悬空嘅数目啦。咁但系悬空完之后，究竟仲剩翻几多嘅区议员喺度咧？有一啲区咧，关为我睇到个数字咧，我都即刻问一个问题。 单位数字嚟。 系啦，以后点咧？嗱，譬如中西区得翻3个人， 嗯、 南区有4个人，湾仔区7个人，黄大仙咧个情况就同中西区一样，都系得翻3个人嘅啫。咁、嗯。在咁嘅情況之下，即係 點開會，或者點解決區裏邊嗰啲問題咧？即係因為你三個佢越唔見咗10几人嗰度，嗰啲其他嗰啲區可能分得好散嘅，佢係咪可以照顧到咧？咁呢個又係一個幾大嘅問題嚟。 係啊，嗱，雖然咧，如果根據翻咧，即係區議會條例啦，第70条啦，咁佢就話咧，區議會會議嘅法定人數為不少於當其時擔任該區議會議員嘅人數嘅1/2，即係有1/2就得噶啦。咁、但係你可以諗下，得3个人，1/2，即係佢最少2个人就開會。咁、個情況究竟係點咧？即係2个人係去開會嘅時候，咁究竟嗰、那個？會議的情況是怎樣？這個比較難想像。 沒錯， 是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剛才也提過那個問題，就是到底他們不同的工作、怎樣去推行呢？因為、區議會下低都有不同的委員會的嘛，有些就講環境，有些講交通啦、等等，那些又即是開不到的了。 可能一個人要分擔幾個委員會的工作，會不會是這樣？ 系啦，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即系未来啊，区议会作为一个咨询嘅架构，亦都系服务市民嘅角色，到底会有啲乜嘢嘅转变咧？嗱、电话号码1872311，咁当然啦，即系头先我哋讲到话，喂，会唔会有啲区咧？得翻即系3个人，而佢嗰个法定人数系由于1/2，即系2个人开会，即系听起上嚟就会觉得。哇！即係個圖像究竟係點樣啦？咁但係亦都即係再深一層去諗啊，點解會去到咁樣嘅情況？第二時個區議會點樣去運作咧？1872311，不妨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啊！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啊，就係、是、中西區嘅區議員楊哲安啦。楊哲安你好， 係楊哲安， 你好， 你好，楊哲安，你第二時個區議會得翻3个人嘅啫喎。 而家已經 係係啊，點處理啊？ 由本來15个，咁而家應該係剩翻3个嘅，包括我在內啦。咁、其實我自己分享一下，就係作為區議員咧，其實當然個責任唔係淨係去開會嘅，即係好多時候係會服務街坊街里啦，有啲物資就派啦，或者解決佢哋日常面對嘅生活問題啦、交通、環境、衛生、治安，呢啲其實對於而家剩翻幾多個議員咧，都唔會影響我自己本身照顧個山頂區嘅。咁、反而係你講到係開會嗰部分咧，真係會影響嘅，亦都絕對影響添。咁、例如頭先我聽到有啲嘉賓都講話，就係而家剩翻3个，有好多小組委員會或者就算我哋大會個主席都已經辭咗職啦。咁、下一次開會嗰時咧，首先嘅條件就係有主席先至可以主持會議噶嘛。如果唔係就唔算係正式會議啦，冇、記錄，政府亦都唔會承認啦。咁、所以我哋。要選個主席出嚟咧，其實個條例咧規定有4个人嘅，咁、所以連主席都選唔翻，咁啊何談上於開會咧？咁所以而家有個真空嘅期間咧，其實我諗政府要特事特辦咯，某幾個區， 我唔期望佢哋去为呢啲问题改变个条例，但系就呢个真系好可能前所未谂过会发生嘅事情，咁就要特事特办咯。 系咁啊，当然即系倾起上嚟咧，好似个场面咧系好笑，但系实际上呢个唔系一个好笑嘅问题，因为即系真真正正系影响到咧你哋点样去服务市民噶嘛。嗱，譬如你头先讲到啦，你就话即系你都会照顾翻山顶区嘅。嘅居民嘅，因为嗰个系你嘅选区，咁但系除咗山顶区之外，其他嘅居民又点样去照顾咧？譬如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中西区咧，过往咧其中一个都引人关注嘅就系譬如啲石墙树啊等等咁样咧，都有唔少事件曾经发生过嘅。咁但系都好大范围噶嘛，咁你哋点样去照顾埋其他选区嘅居民嘅需要咧？照唔照顾到啊？杨静安， 尽做啦。即係如果喺附近嘅區黐住嗰啲區，咁當然其實不嬲已經幫開嘅啦。 嗯， 好似一條街咁，我條麥當勞道雙錯就屬於山頂，單錯屬於中環區。其實不嬲以前派開口罩又好，解決交通問題都好，或者樹木問題都無分話單槍噶啦，冇分你我嘅同一條街。咁但係如果你跨到好遠啦，咁有少少似好似啱啱睇完足球咁啦，嚟咗場幾個，剩翻嗰啲球員咪打多啲辛苦啲咯，聽捱到幾耐。 系啦，咁即系其他嗰啲，譬如可能你远啲嘅，去到坚岛啊，或者其他嗰啲区域，你可能未必自己兼顾得到噶啦。 我就兼顾唔到啦，但系我睇到嘅现象咧，就系、是、过去其实以往有好多第啲前任嘅议员咧，虽然输咗嗰啲选举咧，2019年都冇离开过区嘅。咁、尤其是啲资深嗰啲服务咗几廿年嗰啲咧，其实交翻家里，我自己觉得咧已经揾翻佢哋噶啦。即、就、系、是、你选出嚟嗰个走咗人。或者留咗忙，咁、剩翻边个真系乖乖地老老实实系做实务咧？我觉得时间会睇到真相咯。反而我最担心，sorry， 你 继续啊。 最担心就系例如好啲财委会啊，有时拨款咧、政府会派啲资源透过区议会拨款俾非牟利机构去办啲，例如国庆啊、回归啊、中秋圣诞，有时啲灯饰又好，做啲活动啊、戏剧啊、运动啊、表演啊。咁呢啲如果我哋开唔到财委会，其实我哋批唔到啲款，有钱喺度但系俾唔到，咁呢个会将会迟啲系直接影响市民嘅福祉咯。呢个系我最担心。 其实呢个就系、是、因为你哋嗰个区嘅人数特少啦，所以会出现一个开唔到会嘅情况啦。但系就算咧，其他啲区份咧，即系有啲系人数比较多咧，但系都会唔会系出现一个状况？嗱，譬如你讲到批拨款咧，如果咧有一啲嘅区议员咧同嗰个组织系一啲嘅联系咧，其实佢需要申报之余，亦都需要被。席噶嘛，咁过往亦都有曾经发生过啦。咁避席嘅情况之下，避下，好大机会都会唔会系可能影响到嗰个会，亦都未必有足够人数开到啊。 咁呢个可能性一定喺度嘅，就所以理论上其实而家呢个情况系对于长远市民嘅福祉系极度之唔理想。咁我希望如果政府谂到啲方法，一系就继续有会开到。一系就开唔到会，有啲资源其实俾开市民享福嘅，其实继续用第二啲方法去批咗啲款佢，好唔好？即系呢个我希望政府面对，而唔好话我唔理区议会运作系咪有效啊，总之我要根据法依法去做事，咁其实受害咪市民咯。 咁有冇个可能系政府而家系一啲似即系离咗职嗰啲议员嗰个区份或者佢嗰个分区嗰度咧？再重新委任一啲議員嚟做住先，即係頂住檔先，咁得唔得咧？ 其實而家個架構都有啲叫做分區委員會嘅，咁嚟通西區都有幾個，唔係個個分得咁細。但分區委員會通常有啲委員咧，都係好資深、好熟悉個地區嗰啲情節嘅德高望重啊，或者係好有經驗啊嘅人士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可能你補選唔切。咁你委任啲人去做下呢啲諮詢嘅角色咯，咁有人去幫市民發聲總好過冇噶嘛。 冇錯。 但係楊志剛始終有一個問題，因為譬如分區委員會咧嗰個成員名單咧，即係一般嚟講都唔係真係咁容易咧去到揾到嘅。而嗰啲嘅人士咧，有啲亦都未必係市民大眾咧咁容易接觸到，即係唔似你區議員咧有個地區辦事處咧你。點樣都好，即係打個電話啊、留個言啊，都起碼揾到佢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作為居民嚟到講咧，譬如有一啲牽涉到地區規劃嘅，譬如我舉一個即係好簡單嘅例子啊。最近咧，另外啲區嘅，譬如一個觀塘區議會咁樣啦，咁啊。 油塘嗰度咧有個嘅嗰啲嘅混凝土廠咧，亦都引起咗關注嘅。咁同埋即係嗰區嘅一個嘅規劃咧，亦都係引起咗關注嘅。咁但係區議會佢就可以攞到政府嘅文件，又或者係政府相關部門要遞文件上去去交代啊嘛。咁從而佢哋就可以再攞住啲文件咧向市民大眾作出諮詢啊嘛。咁但係分區委員會嘅話，其實點樣去履行到呢方面嘅職務，亦都令到啲市民大眾係真係被諮詢咧？ 呢個好問題啊！即係而家嗰個架構可能或者個條款係唔容許啲市民直接去參與或者旁聽啦，或者攞到文件嘅，咁第時係咪考慮應該俾咧？或者甚至乎係咪成個分區委員會都一齊要上馬去代表市民去發聲咧？又未必嘅，可能分區委員會自己推薦幾個出嚟啊，政府委任佢任期可能年半或者每半年換一次。總之是有某些代表去幫到市民發聲，俾到起碼俾翻政府聽到而家啲區究竟係諗緊啲乜，而唔好話呢個責任唔在我，因為咧係議員自己辭職，算啦咁呢個係我覺得好唔負責任咯。 嗱，我哋咧亦都問過政府啦，咁政府嘅回應咧就係話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嘅選舉咧係按照區議會條例進行嘅，如相關區議會咧未有足夠人數以進行區議會嘅主席及副主席嘅選舉咧，政府會考慮如何處理相關區議會嘅運作問題。嗱，呢個嘅答法我唔知可唔可以回應到咧？你頭先講咧，即係你哋剩翻三個人係在任咧嘅問題啦，即係連會都開唔到嘅問題啦。但係咧，你頭先講話即係喂，可唔可以特事特辦啦？嗱，條法例就喺度噶咯，即係政府去點樣去做嘢，點樣特事特辦都好，佢唔可以繞過嘅法例嘅規定去到做事㗎，係咪啊？ 冇錯，但係我都聽到政府嘅回應咧，其實我都好多謝，比較快脆，因為啱啱都係講緊幾日之間，突然間有史無前例咁多嘅人一齊去辭職。其實我相信政府未面對嗰啲問題，而佢今次嗰個應變措施其實都好快就講得會考慮嘛。咁問題而家去翻就咁，你快啲考慮啦。因為如果拖得耐咧，就我預計到你民政嗰邊又要搞幾個選舉，咁市民有啲本來佢會辦嘅項目啊，本嚟資源分落嚟咧，冇咗就冇噶啦，唔會翻轉頭。啲非牟利團體佢揾唔到區議會攞資源，佢咪揾第啲人攞資源咯。到你第時區議會有翻資源，整嗰時佢已經可能走咗啦，即係蘇州個項目停頓，唔再翻嚟咯。咁所以咪矮化咗成個區議會嘅運作嘅嗰個代表性。咁呢個係我希望快脆做。咁啊，正面嘅回應我係歡迎嘅。 好啊，杨志安同你倾到呢度先，多谢晒你吓。杨志安系中西区嘅区议员嚟嘅，或者我哋都留意一下啦，即系第二时究竟特别系即系中西区同埋黄大仙区啦，点样开会法啦？不过关委都仲有一样嘢，可能大家系咪要留意嘅咧？就系、是、虽然我哋而家咧数到有啲区议会咧嘅在任人数咧系比较多嘅，即系譬如观塘咁样，仲有23人在任；九龙城咧仲有15人在任；深水埗有10人，油尖往咧有11人，但系咧呢个亦都系未系进行宣誓之前嘅情况嘅啫。咁当政府佢要区议员去进行宣誓嘅时候，会唔会亦都有啲人被视为不符资格宣誓而被 DQ 咗？咁个人数会唔会进一步减少咧？ 呢个可能性肯定会有发生嘅。 吓咁啊嗱，如果系咁嘅时候，咁到底即系市民嘅福祉又如何得到反应呢？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走到街上，见到迎面而嚟嘅女士，虽然面孔被口罩遮蔽住，只系露出一双眼睛同眼眉。但不少人总是觉得女士们因此多了一份秀气和神秘感，都挺好看。无独有偶，有年轻法国时装设计师早在2020年疫症尚未爆发之前，亦都设计了一系列配合服饰的口罩，并因此而在时装界一度大受好评。今日口罩已经是女士们面上的重要饰物了。事实上，口罩并没有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相反，有了它的保护，我们更放心和别人交谈，拉近距离。原来2000多年前，罗马哲学家普林尼已经用动物膀胱表皮制成口罩，目的是防止磨碎颜料时的有毒粉末被吸入身体。到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流行，令到一种只是露出双眼、有鸟嘴形状的头罩普及化。 但是现代医学口罩的原型原来是中国医学家伍连德的发明。二十世纪初，中国东北爆发鼠疫，患病者有严重肺炎，传播速度快，死亡率极高。伍连德确定鼠疫是由呼吸道传播，因此设计了崭新的可以挂在耳边、紧密而实用的口罩，广泛在疫区使用。疫情因此得以在短短四个月之内受到控制。伍连德终身致力医学与防疫，因为他的成就，他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伍连德心系家国，在临终前出版的自传中，亦都留下对新中国的祝福。大家出门之前戴上口罩的那一刻，或者可以怀缅一下这一位影响深远，但是对现代人来讲不太知名的科学家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嗱，關偉到底咧剩翻幾個人嘅區議會點樣運作咧？我哋不如聽聽聽眾嘅睇法啦。有位譚先生喺度，譚生你好。 啊，你好兩位。 兩位你好， 我想發表一下區議會而家咁嘅運作咧，即係覺得呢個香港政府真係好唔負責任咯。 嗯， 你咁樣搞咧，受苦嘅就係香港市民。 嗯。 啊，点解你唔好好丑丑咁俾佢做埋呢届先至？你话下届咁样点样筛选佢哋好 ，DQ 佢又好，你下届至做啦嘛？你而家咁样搞到咧，个个都鸡飞狗走。 嗯。 啊，做完嘢之后，你仲话要啊？如果系有乜嘢咧，你话要扣翻人工添。咁、你又边个唔会走啊？你话系咪？ 咁啊，呢个就系传媒报道啦。一直嚟讲咧，政府都冇证实到究竟系咪用呢个方法嘅。咁不过我想问啊，阿谭生你自己系边区嘅？ 我系屯门区 嘅、 哦。 你屯门区我睇到咧，都暂时仲有16位嘅区议员咧系在任嘅。咁但系未来点样反映区内意见咧？即系你作为街坊吓，你会点做咧？ 我真系唔知点做啊！真系我想揾你，冇理由跨过去隔离区嗰度嚟揾嘅，你都唔会睬你啦。我谂系咪？ 嗯，系、嗯、 啊，所以受苦嘅就系香港市民咯。即系你政府系一意孤行系咁样，你有冇谂过香港市民系点样咧？ 明白啊，多谢晒阿谭先生嘅意见啊，有一个居民嘅角度啦，讲究竟即系居民嘅意见点样可以得到照顾咧？当有啲区议员系即系唔再在任嘅时候，有傅先生，傅生你好， 傅生 系 你好， 我想讲啊，区议会嗰班民主派嘅吓， 系 嗰班民主派咧，就系、是、佢旧年七月竟然系借民主派初选嘅选票站吓， 系、 嗯， 系咁都得，系咪应该转 DQ 咧吓？ 嗯， 你系住喺边个区噶？ 将军澳区，哦，土伦区，系啊，咁都得，咁都借，咁都可以俾佢借出做民主派初选，好明显已经违反港区国安法啦，嗰班。 咁呢个都重要呢，係即係法庭去审讯嘅，究竟初选係咪违反咗港区国安法，即係都要去法庭审讯嘅。但你就觉得即係取消佢哋资格係有道理嘅。 係 你亦都唔担心你嘅意见冇地方去反映。 冇地方去，我係唔担心。 完全唔擔心，好多謝阿傅嚇，多謝阿傅先生嘅睇法啦。咁啊，關偉其實市民嘅意見咧，就真係各式各樣嘅。 冇錯。 咁有啲人會係覺得即係有啲人被 DQ 咧有道理。咁但係同樣咧，亦都有居民咧係關注到佢哋自己嘅福祉嘅。1872311，轉頭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经港澳三地举行网上研讨会，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要确保本港未来三场选举顺利举行，确保政权掌握在爱国爱港人士手中，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反中乱港分子通过任何途径和方式混进管治架构变成管治者，形容这个是一条铁的底线。夏宝龙又强调，管治者要德才兼备，并提出五个条件，包括立场坚定、担当作为、为民爱民、有感召力和有责任心。警务处国安处人员下午到香港大学学生会综合大楼、学生会刊物、学院和校园电视的办公室搜查，并带走多袋证物。港大校园电视说，国安处人员持搜查令搜查两间校园传媒的办公室，带走一部电脑主机。港大发言人证实，警方持法庭搜令进入校园调查一宗案件，大学有责任，有法律责任按法庭要求行事。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将早前机场停机坪搬运工的源头不明本地个案修正为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认为，这名搬运工很可能在今个月6号被涉事航班中已确诊的机组人员传染。當局根據基因分析發現，機場搬運工人和其他四宗來自俄羅斯輸入個案的基因組有關，而根據流行病學調查，染病男子在機場擔任搬運工作，就他在潛伏期間曾經處理的航班中曾經發現一宗確診個案，涉及一名在今個月6號由莫斯科抵港的機組人員，雖然兩人並沒有直接接觸，但他曾經身處有关机舱工作几个钟头，期间几名没有落机的机组人员也一直逗留机舱内。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正式发出一项建议，警告在香港运作和活动的美国企业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面对的风险。建议由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发出，警告在港美企受到地区法例約束，包括香港國安法，而包括一名美國公民在內的外國公民已經因為這項法例被捕。建議又說，企業面對的相關風險包括沒有手令下被電子監控，以及需要向當局交出企業和顧客數據。在北京，外交部說，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說三道四，橫加干涉。中國政府反對美方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將視美方的措施作出堅決有力的回應。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思劳街中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金大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现在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温思劳街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场，但龙尾都去到近碧街。另外在土瓜湾的新码头街因为有突发事故，现在近长龙湾的一段新码头街全线是封闭，附近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驾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就因为突发事故，新码头街近长龙湾那段暂时是全线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是隧道口车多，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观塘游泳池。 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现在车龙排到近大会堂。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方面，现在尖沙咀佐敦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的，包括是弥敦道、柯士甸道、佐敦道、九龙公园径和连翔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揸车朋友经过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反方向出九龙亦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近赛马会体艺中学。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咁而家介乎北港至到濠涌段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提提大家咧，因为书展有特别交通安排噶，渡轮服务方面嘅消息咧，来往湾仔至到尖沙咀嘅尾班船，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都会延至到晚上嘅十一点半开出。咁而由晚上八点起去到夜晚嘅十一点半，班次就会加密至到每八至十二分钟一班船。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七月二十三号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号或之前到 ldpt.hk 分享你嘅谂法啦！ 炎炎夏日，工作嘅时候小心中暑啊！ 我喺厨房翻工，有瓦遮头，中暑冇我份啦！ 咁谂你就错啦！当工作环境温度过高，身体唔能够有效控制体温，就会出现热衰竭，甚至系中暑等等嘅情况。 想知点样可以预防中暑？ 听实逢星期二《开心日报》嘅预防中暑即安健， 仲有游戏玩添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有些人太早了如，有些人去得太突然，有些人看到了。 好多在死亡边缘上被救回的人都说见到一道光，类似的濒死经验科学上有什么解释？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集刑事死亡，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暑假已经开始啦，有一啲嘅家长咧，如果你啲学生啊，你啲细路系喺外国留学嘅时候咧，有冇谂住啊？究竟点样可以安排佢哋暑假翻嚟咧？又或者一啲嘅检疫酒店咧，你自己是否已经预订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讲讲咧，你哋而家嘅计划嘅。嗱，关伟啊，即系呢两日咧都听到咧有一啲嘅傳媒咧透露一啲嘅風聲，不過就未宣布嘅，就話咧政府當局咧計劃咧容許而家係極高風險地區嘅英國嘅香港人咧就翻嚟香港，亦都計劃咧俾嗰啲咧打齊兩針啦，同埋抗體測試呈陽性嘅中風險地區嘅抵港人士咧就縮短佢哋嘅檢疫期咧去到七日。咁當然啦，佢哋就要預訂咗酒店證明啦，先至可以登機。但係關於如果呢兩個措施真係落實咗嘅時候，即係你唔使去檢疫十四日，檢疫七日咧，相信係咪對於啲人佢哋翻嚟香港嘅吸引力會大啲啊？ 係大啲嘅，但係個問題就相反嚟講，又有啲人擔心佢個檢疫期短咗咧，就係咪會令到酒店從業員嗰啲人嗰個風險就高咗咧？ 是哈，这个是一个关注点啦。咁另外就是如果个吸引力大咗，而如果英国咧嘅人士又可以翻嚟香港，咁其实变相对于酒店房间嘅需求都会大咗。 应该就系会大咗。 系啦，咁究竟会唔会对于酒店业界啊会有啲嘅影响咧？电话号码1872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啦。即系订唔订到酒店咧？咁另外啊，亦都见到咧有啲旅行团咧，就即系旅行社啊，就急不及待咧去办理一啲嘅外游团。咁因为有一啲嘅国家咧，佢哋喺个防疫嗰个嘅需求嘅时候咧，就有一啲嘅放宽嘅。咁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大家又真系会唔会急急脚走去参加一啲旅行团去外游咧？毕竟大家都话困咗喺香港好耐啦。电话号码1873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嗱，电话旁边咧，关伟，我哋请嚟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啦，就系、是、代表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啊。姚思荣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啊，姚思荣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有关于检疫酒店嗰个嘅安排啊？因为而家嗰个检疫酒店嘅安排咧，就应该系要去到即系。下个月嘅31号咧就系届满噶啦，咁应该佢就要推第五轮计划噶咯，吓咁有冇同你哋透露究竟跟住嚟紧政府打算嗰个检疫期系咪真系有一啲嘅放宽咧？咁样咧？ 系酒店喺前嗰四轮咧，每一期咧都系两个月嘅，咁喺6月嘅时候，大家记得咧嗰时酒店比较紧张，原因咧就系、是。好多英國過嚟嘅學生啦，或者屋企人咧，就翻香港過暑假。咁啊，當時酒店咧比較緊張啦。咁每日有9000间房嘅供應咧，已經覺得有壓力啦。咁所以嗰陣時就政府同酒店業界傾啦，將剩翻嘅一啲餘額啦，包括有啲酒店可能佢唔係攞曬出嚟嘅，咁有啲餘額攞出嚟用啦。咁亦有兩間酒店就請，即係再邀請多兩間已經申請咗，不過落選咗，咁再請翻佢入嚟，咁所以咧基本上又滿足到喺當時嘅需要嘅。咁但係去到7月1号，大家記得又係英國嗰邊，因為個疫情反彈得比較緊要咧，特區政府就宣布英國嗰邊嘅航班就唔可以俾啲客上機嚟香港。咁使到咧嗰個情況咧，又出現一個比較大變化啦。咁嗰個入住率咧，由8-9成，甚至有更高嘅酒店咧，一下子就會跌翻落去6-7成咁樣。咁呢個情況咧，就酒店業界當然有啲意見啦，因為你政府嘅政策變，咁係唔係佢可以有啲措施可以唔可以即係唔會跟原來大家嘅默契去做咧？咁當時政府就唔肯嘅，呢、這個包括咧就譬如啲客訂咗14日或者21日，咁一日嚟唔到啦，咁佢要退翻啲錢，咁因為嚟呢個政策之下咧，酒店按政府要求就唔可以同客人扣錢嘅，啊，咁呢啲又有個問題啦，係啦，咁所以咧當時咁嘅環境之下咧，咁酒店有就希望政府咧喺第五輪嗰度咧。有啲問題係咪可以從善如流呢？咁樣咁應該呢兩日傾過㗎啦，應該今晚呢就會政府將一啲大家雙方面傾嘅一啲結果呢，有啲比較清晰嘅決定呢，再通知俾大家啦。咁因為呢個傾嘅時候呢，酒店當時有微言呢，就喂酒店咁耐都係呢四輪呢都係盡量幫特區政府守好個關，避免嗰個外防喺外防輸入都係做咗比較大貢獻嘅。咁而未來呢幾個月會唔會又通關啦？要通關之後，內地開嘅話，咁佢又唔需要以嗰、那個檢疫酒店嗰個角色出嚟咯，佢可以接待其他客，即係內地客，咁唔需要咁多限制啦，咁樣。咁所以酒店話喂，如果你再咁多好似之前嗰啲限制咧，咁佢哋就覺得係要諗下係唔係再參加啦。所以大家睇到新聞就話，喂，好似咧酒店冇興趣再喺第五輪嗰度加入。咁應該呢個新嘅措施出咗嚟之後咧，我相信應該就酒店會繼續 都有翻原來之前嗰九千間房嗰個供應噶啦。 嗯 嗯，系吓，不过具体而言，其实如果我听你咁讲咧，似乎政府都做咗一啲好可能系颇大嘅让步，系咪啊？ 都系唔系颇大嘅，主要啲细节方面有啲调整啦。譬如当时就要求酒店所有嘅员工都要前线员工都要打晒呢个疫苗啦。咁但实际上你都知啦，政府自己本身啊，或者系好多行业本身都有要求。但都唔可以採取一個強硬嘅政策啊嘛，因為勞工法喺度，你唔能夠有人打疫苗，如果唔打咧，我就唔俾你上班，咁唔得噶嘛。咁呢部分心理政府都明白嘅，都用一個鼓，即係同用鼓勵嘅形式，就唔用一個強硬嘅形式啦。如果唔係，酒店呢方面好難做嘅嚇。第二咧就係頭先講啦，有啲酒店因為當時嘅政策改變之後，嘅酒店入住都大幅下跌。咁按照原來嘅合約規定咧，就兩個月平均入住率低於五成咧，政府就會有一個補貼嘅。 嗯， 咁有咗單月，譬如假設頭先講啊，單月因為你政府政策出咗嚟，八月份個入住率低於呢、這個五成，但你七月份有七成喎，咁拉雲你咪超過五成咯。 嗯， 咁呢個情況就冇得補貼嘅。 嗯， 咁新嘅呢個大家個協議咧。就將個而家兩個月變成三個月，即係唔需要兩個月咁密啦。咁然後按照每個月計，如果某個月佢低於五成咧，政府都會補貼翻個差額咯。咁呢個就對嗰個酒店方面就公道啲嘅啊。咁另外就係酒店方面要求嗰個補底嗰個五成咧，可唔可以提高到譬如六成或者七成咧？咁政府呢方面覺得就既然佢都按每月。沒月月清啦，咁冇必要再將嗰、那個包底嗰個成數拉咁高啦。咁呢個政府就用翻原來嘅做法啦。係嚇，咁 繼續啊，你繼續啊， 係。咁頭先講啦，咁最高峰期一個月大約一日咧就係一萬一千間房供應啦。咁今次政府都考慮到落去啲政策究竟會調整成點？佢都係未有太大把握。你知咧啲疫情嘅。情況反彈又好，或者放緩又好咧，好多時政府都唔一定清楚嘅。咁所以咧，佢而家都係用翻之前九千間房作為一個指標啦。咁估計呢個九千間房每日個數咧，可以足以滿足可能九月大家傾咗之後。嗰、那個數都應該達到嘅。 姚思榮，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啊。頭先你講到咧嗰兩點啦，就係、是、包括咗嗰、那個即係補貼嗰個問題咧，嗰、那個房間入住率咧就每個月去清啦。咁同埋咧員工打針咧就唔一定要佢哋一定要打曬兩針啊。其實據你了解，呢、這個會係一個比較長期少少嘅措施啊，定係咧淨係應用喺第五輪咧？因為我哋唔知成個嘅疫情咧幾時完結噶嘛，即係分分鐘推完第五輪之後咧，我哋仲可能要推第六輪、第七輪嘅。咁而家呢個措施會唔會係成為咗第六輪或者第七輪嘅一個範本咧？ 其實頭嗰四輪咧，總嘅嚟講操作都係比較正常嘅。咁當中都有少少嘅調整啦，譬如房數啊，或者啲酒店本身有啲達唔到個標準嘅時候就會落選啦咁樣。咁但係總嘅嚟講都係按照翻嗰、那個呢四輪個做法。咁第五輪咧係多咗一個月，就同埋改變咗就以平均。嗰、那個季度計算嗰個入住率係改變呢度嘅啫。咁大嘅方向咧，譬如個對酒店檢疫嘅要求啊咁呢方面都冇改變嘅啊。咁呢個係安全最緊要啦嚇。咁然後對嗰啲入住嘅升級咧，可能會有啲調整嘅。早期傾嘅時候咧，就嗰啲低升級受歡迎，因為好多都係外用即係嗰啲僱主地啊嘛，所以嗰陣時低升級受歡迎。咁後嚟因為係嗰啲留學生或者屋企人翻嚟香港咧，嗰啲高升級受歡迎啦。嗰啲低升級因為嗰啲菲律賓啊或者人嚟唔到啊嘛，就反而就冇咁受歡迎。總之呢啲咁咧就會作出調整啦。咁今次調整都係以高升級會調多啲為主噶啦，因為佢考慮到未來頭先兩位主持人都講啦，可能會逐步 因應個疫情改變咧，可能有啲國家高風險嗰啲國家咧會放嚟，即係會用一個比較嚴謹嘅做法，但會放俾嚟香港啦。咁有啲可能有14日變咗7日，因為有血清陽性檢，即係檢，如果係檢測陽性嘅話咧，就可以少7日啦。咁啲措施出咗之後咧，可能嗰啲需求量又會比之前又大翻啲噶啦。 是啊，姚议员，其实近期都有啲喺酒店做清洁嘅工人染病啊，即系最近都发现一个啦。咁其实呢啲嘢会唔会如果令到嗰啲酒店从业员佢哋系就算唔强迫都好啦，会唔会喺呢方面会特别鼓励佢哋多啲要打针，避免嗰个风险即系染病嗰个风险呢个问题咧？ 今次政府都係講係積極鼓勵酒店啲員工打針嘅嚇。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大部分酒店嘅員工，尤其前線嘅員工咧，其實都打咗2針噶啦，都係保障自己啦。當然有個別人佢話我身體有問題，或者佢有某啲原因佢打唔到咧，佢就要提供核酸測試證明嘅，即係可能幾日就要去做一次咁啦。咁如果有病，佢哋要有醫生證明啦。咁呢部分就應該都盡量做到比較嚴謹啲。咁前線員工呢，我覺得自從即係有個清潔女工出現呢件事之後呢，酒店方面呢都會總結經驗嘅。其實一直你話已經接待數以萬計嘅入住嘅旅客呢，而家酒店喺叫做外防輸入嗰角色呢係比較吃重嘅。咁而本身我覺得睇到個數量真係唔太多，反而喺酒店 check 到即係酒店員工感染的數字不多，但是反而 check 到入嚟嗰啲人嗰個數字係相當 冇錯， 比一個比例嘅，所以證明用這個隔離酒店的做法咧係有效嘅。但如果早喺去年嗰時候我提出做嘅時候最好啦，當時 聽 係咁追唔翻轉頭啦。不過而家都做咗依個指定嘅檢疫酒店啦。多謝曬你啊，姚思榮，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姚思榮咧係嚟自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剛才都有講過啦，有啲旅行社咧就已經係即係密鑼緊鼓咧，籌備緊啲去歐洲嘅旅行團。對你有冇吸引力咧？1872-31可以同我哋傾傾嘅。 旅遊樂園。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巴尔干， 旅游自由人 Otto 分享之前同妈妈一起旅行的难忘经验。 他们一起旅游过很多地方，包括罗马尼亚。 妈妈转机的时候遇到好人。 保加利亚。 好开心的住民宿体验。 北马顿。 Otto 同妈妈游艺术之城，还有最爱的奥克里德湖，加上游科索沃的出入境趣闻。 星期六下午4-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先路。 旅游乐园见。 我哋会展开有关2021年施政报告嘅公众咨询，估计咧会安排接近30场公众嘅咨询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喺10月6日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会点样勾画未来呢？呢届政府形容为重中之重嘅土地房屋问题，仲有乜嘢方法解决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嚟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伟，有一啲欧洲嘅国家咧，佢哋而家放宽咗嗰个检疫嘅限制啊。如果你系打咗某一啲佢认可嘅疫苗咧，咁符合到一定嘅日数咧，你入境就免检疫。 系啊，我其实而家因为放紧暑假，其实我都觉得呢个几吸引嘅。 系啊，咁但系亦都要考虑咧，就系如果你翻翻嚟香港嘅时候咧，你都仲需要咧有一个嘅检疫嘅措施嘅。但系有一啲嘅旅行社咧已经密锣紧鼓举办紧相关嘅旅行团，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其中一间嘅旅行社，就系中横游嘅常务董事袁振宁啊，袁振宁你好。 你好， 业界呢已经办紧一啲欧洲嘅旅行团啦，系咪主要都系而家讲紧系德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同冰岛呢几个嘅国家同埋地方啊？ 其实旅行社即系我哋嚟讲咧，其实都跟住嗰、那个我谂系嗰个措施啦，检疫措施啦，去更新翻或者同航空公司联络相关嘅路线同埋行程啦。 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咁嘅新加坡氣泡嘅，咁我哋咪加強啲係嘛？快手啲更新當地行程咯。咁早排可能傳緊，可能係布加甚至乎 Bangkok 嘅，咁我哋咪會加快手做嗰邊咯。咁到而家講緊歐洲嘅，咁我哋咪會啊，即係隨著佢嘅措施啊寬鬆咗啦，咁我哋又會上載翻更新翻相關嘅團隊，甚至會開多啲日子俾客人報名咯。其實我哋都係咁樣跟住嗰個市場去走。 咁但我見到你哋有啲業界嘅朋友咧，好似好積極喎，即係有啲甚至話聽日就已經有團出發喎。究竟 其實大家都係，其實大家都積極嘅，因為我哋都其實都即係大家都做緊，可能外遊都講緊，可能有40多個國家地區咁樣啦。咁其實都隨時我哋見到即係國家旅遊社其實都有好多唔同產品同埋日子可以俾客人選擇，甚至乎去到2022、2023有啲遊輪團都可以俾客人報名嘅。咁我諗而家係等待市場嘅客人嗰個需求啦。咁去到譬如可能而家可能難啲去做一團以前嘅20-30人嘅量團，咁可能專攻或者做多啲宣傳啦，係一啲小包團啦，可能6-10人都會成功團嘅。咁我諗而家就係咁嘅情況。 咁而家呢啲團嘅組織嘅多唔多咧？ 暫時都係查詢多啦，因為正如你所講，你回翻到香港仲要隔離嘅時候，其實嗰、那個個市場或者潛在嗰個消費群客旅客群其實都係相當少的。 查詢之餘有冇啲人真係有個積極嘅意欲啊？ 暫時唔見好多，因為真係唔係咁，因為好多條件咧都唔係咁利好啊，真係好容易去到旅遊，因為你要隔離又好，可能當地有啲疫情爆緊又好，個費用貴咗又好，咁你咁多難關嘅話，咁自然令到嗰、那個消費群要少咯。咁又完全冇加入當然唔會啦。咁但係如果你個成個市場得個幾十人、幾百人，咁其實對於即係復甦個旅遊真係談唔上咁，即係唔算係乜嘢啦。係 即係於事無補嘅，即係如果呢啲團太唔係咁多人。 是啊，咁其實如果有個有調翻轉唔好講歐洲啦，我要去國內，我要去日本嘅話，咁其實你跟翻當地嘅規定嘅話，都可以去到旅遊噶。只不過嗰人數一定唔會多，市場一定唔會大。 而家咧，如果佢哋由即係我頭先講嗰幾個國家咧，翻嚟香港咧，就個檢疫期咧就係由14日到21日不等啦，視乎佢究竟有冇注射疫苗啦。咁但係而家亦都有一個風聲咧，就話即係有啲打齊兩針同埋抗體測試呈陽性嘅中風險地區嘅抵港人士咧，佢嘅檢疫期咧可能會縮短去到7日嘅。我想問啦，即係由一個旅行社嘅角度，如果佢哋嘅檢疫期係真係縮短到去7日嘅時候，會唔會係對於佢哋？出外旅游的兴致又会吸引力又会大了一点呢？ 当然越短是越好啦，越短是越好啦。但讲紧七日的时候，因为一般欧洲团都是讲紧可能14日到可能20日不等。咁你始终7日都是比较即比例上都是比较高啦。咁所以你话如果七去一般嘅欧洲团要翻嚟香港，去酒店隔離7日其實唔係好吸引咯。你話如果轉去屋企家居隔離嘅，咁當然會吸引多啲啦。 係嚇，呢、這個就 或者縮短到去可能上3日咁酒店隔離，係咪先？當然越短越好。 這個就涉及到即係政府嗰個檢疫政策啦。最後我想問多一樣啊，嗱，你就話咧，即係就算係有團咧，你相信都係啲包團嘅比較多嘛，可能係即係個人數比較少啦。我想問由旅行社嘅成本嘅角度嚟講咧，有冇話即係最少幾多人包團，你哋先至會有機會成行到嘅咧？ 其實而家去到咁嘅，即係我哋都停咗生意都差唔多18個月啦。其實而家都唔係講緊話賺錢，甚至乎係有咩要成本要計嘅。即係如果有客人嚟到，其實我哋都會就算兩個嘅想去嘅，咁我哋都會計翻，可能就算平手嘅，我哋都想出下團咯，因為都想有啲喐動嘛。咁所以都唔係話都唔會有咩限制，話幾多人先成團。我諗而家唔係嗰個位置，佢又咁再要加辣喺客人度咯。 明白。好多謝曬你，袁振寧傾到呢一度啊。袁振寧咧係中華袁振寧係中橫遊嘅常務董事。啊，不過關偉即係如果佢真係譬如兩個人都成團嘅時候，其實一嚟旅費就會當然多咗啦。咁、另外就係旅行社可能真係平平到手定係蝕錢咧？呢、這個都真 係 説不定。 如果聽佢接話嘅感覺咧，佢就想志在可以開到啲團咧，開始帶動嗰、那個。多啲人嚟報名咯， 係啊，不過咧，如果真係有意參加旅行團嘅市民咧，都要留意啊。其實依、這個國家咧，可能淨係認可某一啲嘅疫苗嘅啫，依、這個真係要留意啦。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各位。